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破解停车难题，民资建厂可行吗？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多地停车场供需失衡也越来越严重。近日，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新建停车设施收费，努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那么，政府鼓励民资建设停车场，停车费是否将水涨船高？社会资本的投入与回报如何进入良性循环？城市停车乱象能否得到遏制？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停车找不到车位，违章停车被罚款，抢车位的游戏呢，每天都在发生在各个城市当中。那么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停车位不足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私家车主。为了适度的满足居住区基本停车和从严控制出行停车，近日呢，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建议完善停车收费政策，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全面开放社会资本全额投资新建停车设施收费。那么这就意味着政府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停车场。然而这项政策一出呢，不少人也担心停车费会不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水涨船高？另外，停车设施市场化之后，能否解决停车难和乱停车的困局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魏振胜律师。魏律师，你好。 你好，传业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汇佳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卢律师，欢迎你。 传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都说停车难，到底停车有多难呢？相关部门呢曾经对停车位的数量进行过一个调查，那么截至到2014年底呢，北京的停车位的缺口高达250万个，深圳的缺口呢达到200万个，而上海和广州呢也有150万个缺口。这是缺口的情况，但是呢，中国私家车的数量仍然以每年15%以上的速度在不断的递增。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同感哈。有一些小区的马路两侧哈，看到了晚上都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把车都停到马路边上了，因为很难是找到这个车位的。所以，首先两位怎么看城市停车现在供需失衡的这个现状哈？为什么大家会感觉到停车很困难？ 在现实当中，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你看在15年前，整个小区里面就只有2-3辆车，但现在你别说小区里面了，就进小区的这个路上，还有在这个公路两侧全部停满了，还没有办法，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建设当中，从来没有考虑到车怎么会发展的这么快，在房屋建设当中根本没有考虑到配套的车位，如果说没有，以前是一家人可能有一辆车，限号以后为了能够出行，可能一家人还有2辆车，现在车的保有量太大了，供不应求，确实严重的影响到交通，有的时候感觉到骑自行车 没有办法，为什么没办法骑啊？机动车全把我们的非机动车道给占了，所以说自行车骑起来就非常危险，你的只能够借用我们的机动车道去骑行。所以现在这种现象到了，必须要拿出一个合理的意见和方案，整体的这个调控和处理。如果说再这样发展下去，严重影响到整个交通的这个和谐呀、畅通啊，都会受到影响。人们的出行，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什么地方要办事，没有办法，很多行政机关的那个大楼旁边你没地方停车，跑进去比如说到银行吧，我们存钱去了以后，马上一分钟赶紧又看一眼我的车有没有贴条，然后生怕又过号了，银行里面又叫号，所以来来回回来来回来跑。所以现在确实是严重影响到老百姓的这种出行生活便捷，现在这种情况比较这个突出，矛盾比较明显。 现在也不少专家也认为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汽车社会了哈。嗯，卢律师。 我认为引起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产生了一个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呢，刚才像魏律师所说，一个是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很大的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停车设施建设的一个相对的滞后。那么刚才通过陈毅的介绍，我们也听到，其实这种突出的矛盾主要是集中在大中型的这种城市，那么这个里面可能还涉及到一些的相对的管理啊，或者是一些政府的政策的引导。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里面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涉及到一个规划的合理性。那么这个规划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里边可能会有城市的整体规划，包括土地供应啊，包括这个金融方面的服务啦，那么可能包括一些违法违章的处理啊，乃至现在我们政策上对于这个建筑物配套的这种停车泊位的一个规定，可能相应的都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处理。 嗯，那么就是为了解决现在存在的停车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最近就发布了刚刚我们提要当中所提到的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意见当中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鼓励社会资本来投资建设停车场，企业和个人都可以申请投资建设停车场，同时呢也鼓励公司合作的模式去建立一个停车场。两位觉得这种市场化的手段未来介入到我们停车场的建设哈，可能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首先是解决了这个途径和渠道，只有多渠道多途径的资本进入到这个停车场建设当中，才可能带来多元化的这种经营。 嗯， 现在单纯的如果仅仅就靠政府的这种力量，从资金的投入，从运营的管理，可能都会是一种缺失。那么这一次允许社会资本进入以后，并且他还，我看到这个指导意见里面还把门槛给降低了。以前是你停车场比如说要有多少停车位，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你才可以去进入。而现在好了，第一是允许到社会资本进入以后，这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嗯， 第二个把门槛降低了，很多人想做的他可以做得成了，不设这个下限。比如说我只有五个停车位，我能不能申请啊？我也可以，有十个我也可以。那以前那个非要达到一定的量，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允许社会资本进来以后，必然会带来停车场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春天，它必然会带来多元化的一种运营管理。 嗯， 这个是非常好的。 刘律师。 我觉得这个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停车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呢，首先一个是拓宽了一个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当然这个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从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讲，它其实也是促进了这个行业的一种竞争。那么任何一个行业，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形成良性的发展。那么我们以前的无数的这种事件也好，或者是这种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也好，最后通通是证明，就只有通过这种市场的调节、市场的竞争、价格的机制，才能引导这个行业向着良性的发展。那么另外，行业健康发展了，那么可能，那么消费者就能惠及到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优惠。 嗯，不过这个政策一出哈，大家也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市场化之后，以后的停车费哈，是不是就更高了，大家就更加负担不起了呢？这是很多车主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不妨来看一看广州哈这项政策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近日呢，广州就宣布开放住宅小区和商业配套停车保管服务收费，实行这个市场调节价，不再执行政府限价。我们来听听广东电视台的一个报道。 2015年7月27号，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政府不再对住宅停车场以及商业停车场的停车费进行定价。只不过就算以前有指导价，很多小区的停车场停车费依然是水涨船高。譬如广州东风路的这个大型楼盘，私人转租的月保费要2000块，是当时政府指导价的4倍。 虽然过去政府是对这个住宅的停车费用是进行了价格封顶，但事实上在广州有很多小区的停车费用呢，都是高于政府所设定的每个月最高500块的这一标准。 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主席潘国凡表示，根据物权法，开发商自有的或者业主买来转租的车位有权自主定价，所以就算开高价，相关部门也很难执法。而刚放开了住宅停车费定价的成都，现在停车费普遍涨了3成，有的甚至翻倍，不少车主担心广州会步其后尘。 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有一个定价范围比较好点。 那如果这样的，如果市场来决定的话呢，那肯定还是会往上找的，会往上调的，而且我觉得调的幅度可能也不会小。 对此，潘国凡表示，根据他们对比2014年与2015年，全市4个区共115个停车场的月保价格，发现前后基本持平，所以他们预计停车费不会大幅涨价。 每年有一定的涨幅，但这种涨幅不会很大，它是在一个通胀的范围之内。 不过他预测车位的售价接下来会继续上升，但各位车主需要注意的是，放开定价只是针对规划停车场以及业主买下的有自主产权的车位，而如果是小区道路、绿化带改建的停车位，属于小区公共产权的，就需要小区业主大会大部分同意，也就是双过半才能够调价。如果物管未经同意乱涨价，业主有权向政府求助。但广州不少小区停车位长期权属不明，监管缺失，大量露天停车场被物管大肆收取停车费，而且款项去向不明，由此引发纠纷的案例我们也报道过不少。另外，目前广州只有20%的楼盘成立了业委会，是否能够正常通过业主大会和物管议价是未知数。 这是我们听到广东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和广东有类似情况的在其他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哈。大家也在关心就是停车费的问题哈，市场化之后这个停车费会不会出现漫天要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保证像一些居民小区这些基本停车设施的这些停车收费的一个公益性呢？我不知道魏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这样的，如果把这个价格放开以后，短时期可能会出现价格会上涨，因为放开以后很多人的这种包括我们社会资本进入以后，它是要赚钱的，要盈利，是吧？如果说不赚钱，谁也不愿去投资。那么要赚钱，肯定建比如说我们一个立体车库至少几十万上百万，但你要说10块钱一小时，你要说多长时间呀？投入任何一个其他的行业，它可能回报都非常高，但唯独就投这个收的低，时间长，那么必然它只有提高收费。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会很恐怖，还是说很害怕这个漫天要价以后导致这个市场混乱了？我觉得不用担心，只有通过市场杠杆的这个调节，它本来起的作用就是如果说你的车少了，车位多了，它的价格自然就会降下来。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的车位是供不应求的，自然它就会提上来，这就是杠杆的作用。那么会刺激更多的人去用社会资本去建我们的停车场，停车场建来以后，随着量的这个增长或积累以后，它肯定还会回归到这个正常的这个价格，这就是市场杠杆调节的作用。所以说不能够可能会出现一时的波动，或者说调高了，像新闻背景里面提到的广东啊，还有就是四川这样的地方，这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不能说高一点就会有很担心或者怎么样，随着它的量的增加，规范的管理肯定会自然的也会把它调低的，既可以调高也可以调低。 这位律师的观点哈，卢律师你怎么看？ 毫无疑问，这个资本的回报率一定是社会资本它能不能进入到这个设施建设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头，如果说我们目前已经预知到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价格变动，那么我认为政府在这里边应当有所作为。那么这种作为可能体现在你对于这个资本进入，包括他们在运营管理投资各个方面，一个是拿地， 或者说是在将来的税收或者在政策上对它有所倾斜，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停车的这个部分呢，其实相当于也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部分，那么国家对此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它在政策上去鼓励这些资本进入，那么这些资本呢发挥自身的这种优势，相当于用这种政府和资本共赢的这种方式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合理合规的一个停车的一个收费模式，我觉得政府应当在这里更有作为。 这是卢律师的观点哈。我们看到广州日报呢对此也有分析，说市场定价呢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区分，要分区分时段分动态来进行收费，说一些时段呢可以比以前更便宜一些，但是总体来说要预防经营的一种无序化。那么也有观点认为呢，以后也需要控制一下价格，使这个停车的收费呢不对民生形成挤压。这是关于价格的问题。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去看社会资本进入这个停车场的建设，认为说社会资本哈，它逐利是第一的选择，哪里车流多必然会带动配套，尤其是一些中心的城区、重要的景区，如果大家都选择在这里建设停车场的话，会不会又会加剧了这种城市的拥堵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魏律师你怎么看？ 如果说没有一个宏观的调控，这肯定不行的。供不应求的地区，比方车站、码头啊、公园呀、繁华的地带，我们肯定要做一个政府要做一个宏观的这个规划和调控。这些地段如果你要建停车场，那么你的成本和压力应该是很大，也要通过经济杠杆的这个作用来调节。如果说要是在稍微偏远一点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地铁换乘的这个地方，在这些地方如果建停车场，那我们就可以包括你的土地，包括你的各种占地的资源的这种费用，还有其他的这个税收，我们都可以减免，靠政府的宏观调控，这样才能够解决。如果说是完完全全放任了，那肯定不行。我们说市场杠杆，我们说的这个资本市场私有的经济进入来以后，但是离不开宏观的调控，宏观调控肯定要跟这种资本市场要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那可能会成为一个无序的状态。那哪看哪有生意哪好停车，那肯定都往那去建了。现在我也感觉到有一个问题，你看有一些这个地铁的换乘站没有车去停，要么就停在路边，或者说即使停到里面停不满，这就是个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资源配置的一个问题。经济日报的记者就采访了我们北京的霍营地铁站的一个驻车换乘的这个停车场。那么这里停车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霍营地铁站的这个停车场是北京目前最大的一个驻车换乘的停车场，总共呢是有477个停车位，但是工作日平均每天停放的只有287辆车，利用率不到60%，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在一些中心的这个城区哈，我们看到也是车位难求，车位紧俏，所以这就可能出现了一个资源失衡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未来建设停车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卢律师。 没错，这是一个资源合理化配置的一个问题。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现在可能现在已经征收意见结束了，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在征收意见，一个关于收费公路的一个管理办法。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可能当时是讨论到要延长高速公路的收费，那么也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背后呢，其实它也是一个规划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西部像建了很多很多的高速公路，它不管是基于政绩的要求啊，或者基于这种经济发展啊，但是没有人走。但实际上省内一省内或者说一个范围内，它只有那么几条高速公路是在相当于是在处于一种盈利模式，但是它拉不平整个高速公路的一个亏损的状况。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所以我觉得停车位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在配置的时候，比如说在重点地区、集中地区，那是不是应当进行多一些的配置和这种设置，那么在相对少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减弱或者简化，应当按照需求去进行供应，避免这样的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 另外我们说到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哈，大家也在考虑哈，社会资本怎么样能够进入停车场的建设，利润怎么样，这个收回这个成本哈，是不是能够收回，能不能调动这个社会资本投入停车场建设的一个积极性。我注意到有的记者调查也发现，像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像在郑州啊、杭州、济南、武汉等等这些城市，民间资本在建和正在经营的停车场已经开始运行了，但是呢 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呢是还没建成之前呢是没有土地，项目一直处在一个跑手续的一个状态哈，程序比较繁琐。另外有一些建成之后呢利用率不太高啊，前期投入的这个投资也很大，就像刚才魏律师所说的，回报率呢又很慢，所以说不少投资者现在已经失去了投资建设停车场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所以这一次意见出台之后哈，怎么样能够调动这个社会资本投入到这个停车场的建设，防控这样的一种风险？魏律师你怎么看？ 我是这样想的，要想把这个社会的资本去建停车场，缓解我们的停车难问题，首先要让这些社会的资本投进去有利润有回报，这是最核心的利益嘛。第二点，即使是利润很高或者说有利润了，进这个门槛你还得降低，那是第二点，你这个门槛一定要降低，不要设很多别人根本就无法实现的一些，比如说车位的数量啊，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只要是门槛低了，很多社会的资本包括老百姓个人，你自家有地报备以后也可以停车收费，应该是这种多元化的。第三个就是我们政府在这个资源收取相关的费用的时候，一定是要做适当的优惠和考虑，因为你这个成本加大了，政府要收取相关费用高了以后，成本加大了，那肯定会削弱别人的这个利润，那投资的积极性就会衰减。因为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行政审批的手续一定要简化，如果说还像以前一样跑一件事要盖很多公章，甚至都把那个纸都盖满了，还要加一页你才能够盖，才能够办成这件事，那肯定不行。所以要简化行政的审批，只有在这几方面综合配合的情况下，才有更多的这个社会资本愿意去建这个停车场。现在建停车场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地是有限的，你怎么办？只能建智能的立体车库。智能立体车库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投入的资金特别高特别大，第二个国内的这种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不是很成熟，往往就靠进口。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建一个立体车库上几百万上千万的投入，它多少时间才能收回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门槛又高，我们的审批又复杂，政府还要相应收取相关的资源配置占地这些费用又高，那肯定就没有更多的商人愿意投进来。所以只有这几方面综合配合，我想的肯定以后会有资本看好这块市场。 嗯，另外说到这个停车场的盈利模式哈，还有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说，以后呢这个停车场如果引入社会资本之后，可以实现一种多元化的收入，除了这个停车收费之外，比如说停车场内可不可以有这些汽车养护啊汽车美容还有便利店等等一些延伸的商业服务，可以增加它的收入的渠道，所以说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啊。卢律师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就如刚才魏律师所说，一个是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一定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引导。另外呢，还有在程序上的这种简化，以及相关行政事业收费的减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经营者本身也应当去积极的发挥作用，那么比如说采用这种其他的一些经营模式啊，或者经营方式啊，提高你的服务水平，提高你的服务质量，那么只有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才能去促进停车行业的这样一个健康发展。 嗯，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破解停车难题，民资建设可行吗？我们稍后见。 天翼4G送钱送流量，即日起 3G 老用户可直接开通 4G 功能，享受原有套餐优惠，最高还可获 10G 流量或等价一支付金，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阿玛尼天少来折扣店隆重开业了，全场商品五折起。 天少来 A 座二层青春女装闪亮登场，汇集欧时丽、江南布衣、Bread and Butter、Tommy Winnie 等20余品牌，全部低至六折以下。 天少来，与您一起清凉一下。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破解停车难题，民资建厂可行吗？ 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多地停车场供需失衡也越来越严重。近日，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新建停车设施收费，努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那么，政府鼓励民资建设停车场，停车费是否将水涨船高？社会资本的投入与回报如何进入良性循环？城市停车乱象能否得到遏制？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魏振胜律师，另一位是汇佳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那么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呢，近日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呢已经讨论过停车设施的这个市场化的手段。那么另外也有人建议呢，说未来要加大违章停车的一个执法力度。现在呢也有业内人士说，大家呢都存在一个免费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哈，说既然可以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何必是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里去花冤枉钱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能看到在一些地方的停车场里面车是停不满，但是停车场之外的马路两侧车是停的满满当当的哈。所以未来为了解决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哈，监管是不是也需要在中间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呢？魏律师， 停车难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多建我们的停车位，建了还要让所有的这些车辆愿意停进去，那这是一个监管的问题。所有的车辆停到马路边，不停到停车场，为什么不愿交那份钱？为什么他能停到外面呢？因为警察不来贴条，贴条就要罚款，罚款就要交钱。所以这就涉及到停车难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停车位的这个建设，停车场的建设，更有的相关的职能部门综合执法的问题。像刚刚说的，警察这样就得管呀，你不能说违章停车以后你还不管，你要是贴了一次两次，你看他还敢不敢停外面，他就不敢了。所以说政府的这种积极的作为，这种执法会引导人们往着这个正常的良序的方向去发展。如果说没有很好的一个周密的一个执法环境，他肯定会操作哪节约钱我就往哪走，我就不停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在这种解决停车难的问题，涉及的部门又非常多，不仅是我们的交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城管呀，你这个车随便停到路边，城管是不是也可以管呀？啊，城管还有我们的税收方方面面的各职能部门，土地它都会涉及到。所以说只有综合的相关的行政部门联合行动，综合执法，并且要落到实处，不能说是这个不归我管那个不归我管，那这样的话界限不清晰，就会导致执法不严，也会导致有车位而没法停，也导致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很难解决。 律师， 我刚才听到传艺说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发现说停车场里面是空的，但是外边是停得满的。但是我也遇到过，就是确实是找不到停车位，绕几圈都找不到，没有办法停在路边了，然后被贴条了。所以我也觉得很委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立法加一个执法的问题，就是说你首先要保障这种基础性的设施建设，包括保障基础性的这种停车位的供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再去进行相应的执法。如果明明看到里面是空的，你还停在路边，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进行相应的执法的一个处理。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也是某次到这个部门去办事情哈。那个里边几乎都是空的，稀稀落落停了几辆这个可能是公车哈，然后外边呢停得满满的，我真的是开了三圈我都没有找到停车位，我就因为当时跟人家约好的时间也很着急，我跟那个保安好说歹说，我说我就一会儿办完事半个小时我就能出得来，我说外面我实在找不到地方了，不行，死活不行。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就相对来讲的变通，你那个大院里头都是空的，然后不让停，外边呢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这个可能是也是有一个这种便民的一种 或者变通的一种措施应当在里边。 嗯，另外我们看到这次意见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推动这个停车未来的一个智能化的建设，建立停车的一个基础数据库，实时更新数据，对外共享。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停车智能化了，比如说在一些停车的地方，它自动就识别车牌，就是提高了这种停车的效率。所以未来这种智能化的停车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停车难的一个问题啊？最后一点时间啊，魏律师， 科学规范的这个停车建设必然是趋势。现在我们互联网加的时代，肯定也用在这个停车管理上。你比如说，我们这手机能不能够，我要去什么地方，我提前我就预约某一辆车可能停多长时间，完全通过手机都可以解决的。还有我们自动的这个泊车功能，现在一个停车场，一个收费员来的飞的跑，眼睛老盯着看哪辆车跑了没交钱，根本就不用这样啊。随着我们的自身的素质的提高和我们智能化泊车的管理，完全可以车牌，刚才陈理说的我觉得非常好，自动识别，甚至是我们的 ETC 能不能从那里面就直接扣钱呢、啊、便民的那个通道也可以用到这个停车泊位上，或者说我们刷一张卡，其实在国外欧美华人国家这个是很普遍的，很少有人掏过钱然后再去交，就是自动泊车，车内的这个车的智能化运营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的立体车库建设也是一种智能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地是有限的，只能往空间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大力的提倡互联网加来用在这个停车泊位上，肯定能解决停车难问题。 嗯，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也需要技术和管理上的进一步完善哈。好，今天感谢魏振胜律师和卢云律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爆炸事故损失惨，百条人命难回还，这个事情没有完，瑞海公司得查办。前面有个于学伟，后面跟个董涉轩，依据事实下判断谁是幕后大老板呢？猜是天津那马四儿是吧？那是必须说，不过呢在这个之前还是先说说咱的老家哪儿啊，北京啊。这是新浪上头的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北京发布，给全体市民朋友来了一封信，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这不赶上今儿开始单双号了吗？9月3号天安门广场将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为了纪念活动安全顺利的进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大伙儿共同的责任，希望大家发扬咱首都光荣传统，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这是没错的，是吧？作为首都的市民，必须理解，是必须支持。但是话说回来，个人以为，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更好的支持阅兵，还有其他的重大活动，有关部门对市民朋友的信息服务，还可以做得更贴近性，更加到位。比方说就赶上一些什么演练呐、阅兵正日子呀，这个时候市区道路的管制还有其他各项管制措施，时间地点路段，是吧，行人车辆绕行进行的各种信息，能不能再完整一点，再系统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便于大伙安排自个儿的事情时间，特别是那些这几天必须出行的人们，上班的、值班的、出差的、办事的、瞧病的，是吧，卖姜的、卖蒜的、卖葱的、卖面的、卖烧饼油条、卖茶叶鸡蛋的，就是各色人等五行八作吧，大伙心中有数，那么这个对管理者来说其实也更方便一些，您说是也不是呢？ 比方说在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能不能搞一个比较醒目的专题，大伙儿啪一点进去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通过包括我们这样的新闻媒体还有什么微博微信及时的广而告之，这就更好了。咱这不叫提意见啊，提建议，是吧？要说管理那绝对是学问。这话怎么说，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讲了一档子发生在河北饶阳的小事情啊，说是当地啊有一城管上街执法，有一小摊贩占道街。